Book 2 100 100 الظروف 副词 حصل مرة لم يحصل قط 已经一次从来没有， 已经一次，从来没有。 هل حصل لك مرة أن كنت في برلين؟ 您已经去过柏林了吗？ 您已经去过柏林了吗？ لا، لم يحصل قط. 不，还没去过。 不。还没去过。 أحد، لا أحد. 某人，有人，无人，没有人。 某人，有人，无人，没有人。 أتعرف أحدا هنا؟ 您在这儿有认识的人吗？ 您在这儿有认识的人吗？ لا، لا أعرف أحدا هنا. 不，我在这儿不认识人。 不，我在这儿不认识人。 ما زال لم يعد. 还不再有。 还不再有。 هل ستستمر في البقاء هنا طويلا؟ 您还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您还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لا، لن أبقى هنا لأطول بتاتا. 不，这里我不再多待了。 不，这里我不再多待了。 شيء آخر، لا شيء أكثر. 还有什么？没有了。 还有什么？没有了。 أتريد أن تشرب شيئاً آخر؟ 您还要喝点什么吗？ 您还要喝点什么吗？ لا، لا أريد أي شيء آخر. 不。我不想喝了。 不，我不想喝了。 شيء حصل، لم يحصل. 已经有，还没有。 已经有，还没有。 هل حصل أن أكلت شيئاً؟ 您已经吃过了吗？ 您已经吃过了吗？ لا، لم يحصل أن أكلت أي شيء. 还没，我还什么都没吃呢。 还没，我还什么都没吃呢。 ما زال أحد، ليس من أحد. 还有人，没人了。 还有人，没人了。 هل ما زال أحد يريد قهوة؟ 还有人要咖啡吗？ 还有人要咖啡吗？ لا، ليس من أحد. 不，没有人了。 不，没有人了。 الرجاء الذهاب إلى www.book2.de لمطالعة الكتب مع الدروس الصوتية